那么今天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每个人回家之后啊，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灵修？然后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明天在上课之前，我们会跟大家一块儿去探讨一下。然后今天我们还会讲一个阿卡西的连接符和一个疗愈符。完了之后的话呢，就会给大家去，就会让大家去，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点化。那么大家今天的作业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画这个连接符，怎么去画那个疗愈符，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灵修，这个提前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刚才呢，我们做的是一个，读取阿卡西之前的一个保护冥想，由于我们调整了所有的一些进入的一些方法，以前这个冥想呢是可能每次进入之前都得要去做一次，但是呢，现在带着大家统一做一次了之后，以后呢就只用按照我们具体的一些连接方法直接进入到那个阿卡西记录就好，所以这个冥想不用再做了。不知道课程上的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问。大家都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同学请按一。好，非常好。那么现在请大家就是切换到你们的那个阿卡西时期的那个学员群里面。我刚刚发了一个那个图片发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已经看到的同学请按一。好，非常的好。那么第一个那个阿卡西的那个连接符，完了之后的话呢，它的那个读音是 takuru。然后这个连接符它是由，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呢是一个三角形，那么这个三角形呢它是代表着神圣空间，然后三角形中间的一个眼睛，它代表着以宇宙和阿卡西的视角来看待读取到的信息，然后呢，上面的菱形它是代表与宇宙意识的连接。那么这个符号呢，很多同学都会说，跟荷鲁斯之眼有点像，但是呢，事实上它们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怎么去画呢？首先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上面有那个笔画，先画三角形。完了之后呢，再画中间的那个眼睛的上面，然后再画下面，然后再画眼睛中间的那个左边、右边，最后画上面的菱形左半边和右半边。但是唯一对大家的挑战就是，大家要把这个连接符画到自己的心轮上。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下，你们可以。这样我们其实用左手画和右手画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为了方便的话，我们统一用右手。用右手就是第一笔，就是三角形的那一笔，是从那个就是在你的喉轮和你的心轮中间的那个位置，然后往你的右手的方向拉。然后待会儿呢，我们会去统一的发一个那个视频，就是怎么去画阿卡西的那个符号的一个视频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除了这个符号之外呢，就是一个阿卡西的疗愈符，大家看到下面那一个。阿卡西的疗愈符，它的读音是阿古那阿古那，然后这个符号的话呢，它是清理，并且加上疗愈的，也就是说，当你平时在不进入到阿卡西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画上连接符，然后再画上那个这个疗愈符号。完了之后呢，你就比如说你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可以直接请阿卡西记录帮你疗愈你身体的某一个位置。如果说是这个是不需要关闭的，这个是不需要关闭的。完了之后的话呢。如果说是你想，只是说是整体的帮你去调节你全身的一个能量， 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说请阿卡西记录帮助我调节我全身的能量就好了。如果具体是哪个位置的话，你可以，你甚至可以把那个，如果你哪个位置不舒服，你可以直接把那个疗愈符画到相应的位置上。这一段大家有问题吗？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同学问说以后不用再做冥想了，对吧？直接连接进入阿卡西就可以了。是的，是的，没错。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秦阿姨？好，非常的好。然后再跟大家去讲一点，就是在读取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建议大家最好在初期是拿笔和本子把记录记把那个信息记录下来。那么一般提问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兴奋哈，那么建议大家把问题写下来，它的答案也写下来，这样你就可以随时的去看回自己问过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追问。另外一个也是我的经验之谈，因为我经常会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得到很多的信息，但是当我关闭了这个记录之后呢，我可能就去忙其他的事情，等忙完其他的事情再回头想一下这些信息，然后就会发现，诶，大部分的信息都已经被忘掉了。所以希望大家保留一个这样把信息写下来的一个习惯。然后其次就是在你学习的初期，当你把问题写下来，然后你去直接写答案的时候，那么会绕过头脑的很多分析和评判的一个机制，这样让你的信息读取会更加顺利一些。好，为什么自己练就没有答案呢？很多同学他也会有这样子的疑问，说觉得说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课堂上面，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答案，但是回去自己练就觉得没有答案。那么首先你应该去问阿卡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对自己信心不足够？因为通常来讲的话，就是你会更加依赖于老师。如果你把所有的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依赖的运作机制，你把你对自己的信心投射到了我身上，完了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去读取到信息。完了之后呢，但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又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了，所以你最好建议方法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练习。事实上不是没有信息，如果你可以读到一次的话，你就可以读到100次，而只是说是你觉得没有信心去读到。派说的也非常的对哈，就是你是不是把那个答案的来源限制了，或者说是只认可这一个渠道？因为当大家做完点化之后，事实上阿卡西，我刚才说了，就是阿卡西，它事实上是在你的 DNA 序列里的。完了之后呢，当你这一段的那个开启了之后，它既在你之内，但是呢，它又在你之外，它是无处不在的。就连路边的一颗石头，它都是属于那个阿卡西记录的。那么还有很多同学他会发现说，诶，可能我在当时我没有得到一个我比较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是在转头我就会发现说，信息从各种各样的渠道都会来到我的身边，所以呢，你要对各种各样身边的各种信息都要保持一种敏感性。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还是觉得说，诶，我并不确定这个信息是不是阿卡西记录的，你可以最后回到阿卡西记录里面去确认。好。那么现在大家再准备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点化，然后这个点化我想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点化的那个它是没有声音的，完了之后呢也不需要你再开着 YY 语音，然后呢大家可以就是直接躺在床上，你直接睡觉就好了。完了之后，你可能会有这样子或那样子的那个能量感啊，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力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属于敏感体质，有的人不太敏感。那么由于大家的体质不一样，有人可能感觉到能量感很强，有人可能感觉到能量感很细微，还有人可能什么都感受不到。不过呢，这些都不重要，因为 这个点化的目的是在于将你自己的阿卡西那一部分的那个 DNA 序列去激活，激活这一部分的记忆。那么其实阿卡西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然后你要做的就是允许自己进入到自己的阿卡西。那么每个人接受点化的方式呢，都是最适合于大家的，然后它一定是按照大家最合适的接收方式来到的，是以你们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那么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静下心来，完了以自己舒服的方式躺下，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不用上 YY， 没有音乐，没有引导，就像自己睡觉的时候那个样子，然后30分钟。然后你点化的时候，你只用去开始的时候只用去想你谁，比如说晨晨来讲的话，就是我晨晨接受来自于一晨的阿卡西点化就好了，就只用讲一次，我你的姓名接受来自于一晨的阿卡西点化，完了之后你就闭上眼睛全程放松就好了。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睡着了怎么办？睡着了事实上效果反而更好，因为没有头脑过多的一些参与，然后让所有的能量自行的去运作，自行的去帮你做相应的一些调整，好吗？那么请大家现在可以去做一下准备啊，你平时怎么上床睡觉的你就怎么上床睡觉去做一些准备，然后我们35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用 YY 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我会直接在群里说开始，并且我会把心里默念的那句话发到群里去。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到这里，完了之后大家点化完了之后，祝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